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魏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61集。在2018年度高考当中，R中再次诞生状元，高三的新学神谢如一，而老学生吴成则是榜眼。R中早就在校门口贴出喜报，大红色的喜报上面前两行就写着，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度高考中，我校创下佳绩，在全省独占鳌头，理科全省前五名，我校占两名。谢如一同学以718分获得状元，吴成同学以714分获得榜眼。下面贴着两位同学的照片，红底微笑，让夏九家想起结婚证书。喜报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文科全省前五名、单项全省前五名等等信息，而第二张是各分数段人数占比，985率、重点率、一本率。新科状元离校以前，R中叫谢如一占用中午自习时间到高一高二几个实验班、火箭班发表演讲，传授经验。于是夏九家首次近距离地接触这位学神，在过去他只从小八卦前后那里听过一些只言片语，比如本来吴成也是垄断级的学霸，谁知谢如一忽然转学过来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两人互相看不顺眼，天天死磕。再比如灵魂伴侣乌龙事件，俩班数学老师发起神经，留了奥林匹克竞赛的题，他们一人做出一半，却不知道解除另外一半的是老仇家，还认为是某女生，两个直男都追错人了。谢如一长相气质有些玩世不恭，戴着一副眼镜。 对于作文呢，需要谨慎考虑，不能不出挑，也不能太出挑。我听说过好几个人平时的分数数一数二的，却因为太想拿到状元了，这切入角度特别的清奇，最后被判跑题。 夏九家只随便听听，对他来说，讲台上面那个750分里被扣掉足足32分的状元最好不学。这时教室门上传来扣扣两声，沈西出现。 我回来晚了。 他打球打得太嗨了，没有注意时间。于中善中午不在，脾气火爆的数学老师在六班看着，一见沈西吊儿郎当，气儿顿时不打一处来。 站着。 哦。 沈西进屋，在门旁边一墙站着，长腿交叉，还挺潇洒。六班同学都像日本漫画一样低头，用一只手撑住额头，不忍心看。怎么高三时而第一时而第二的人可以在讲台上演说，他们高一时而第一时而第二的人却只能站在大门口罚站？没等学神谢如一继续，数学老师又是一指沈西。 沈西，你的肚子怎么还是三角形呢？啊，把里面东西拿出来。 哦。 沈西再次十分听话，从衬衣下面裤腰带里撤出两本香港漫画，砰地扔到讲桌上面，又退回去默默站着，肚子也平了。刚才因为一边塞着一本书又平，正好把黑衬衣织出个三角形。因为都是港漫，封面上两个男人肌肉奔张斗在一起。这漫画是沈西管好朋友借的，每天中午拿到几本，看完来天中午再换新的。沈西不怕数学老师没收，一般来说即使任课老师没收也要交给班主任保管，而于中善从不毁掉任何东西。谢如一低头看了一眼，六班同学觉得更丢脸了， 真是对不起哟，自家的学生是这样子的，东东。几秒钟后，谢如意继续演讲。 那至于李宗呢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他很有诚意，十来分钟后才终于讲完经验，一部曲八版。数学老师挥手让沈西回座位。 东，高三的老学生全省第二那吴成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 嗯，怎么了？ 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吴成在教室外边，透过大门，默默地看着那个新学神谢如一演讲，也不走，就一直在那看，身影特别落寞。哎，一定是羡慕嫉妒恨。本来站在那儿应该是他，不是谢如一，可是呢，谢如一转学过来夺下状元，前呼后拥的巡回演讲，意气风发，而他一无所有，被人遗忘。 行了行了，别脑补了，都是瞎猜，你还真适合去写小说。 我本来就爱写小说。 我看吴成不像，吴成报的化学，想读博士，当教授，做研究，哪会那么小气啊？ 沈西觉得自家皮冻在分数的问题上面最没资格说人小气，却又不敢讲。那没准儿，老师们也是会羡慕嫉妒恨的。等到午休结束，数学老师出门，沈西连忙追在后面，死缠烂打拿回港漫。而后他看见在R中巡回演讲结束的谢如一从十班教室里出来，竟与等在外面的吴成相会合，看着更加像是约定好的行动。奇哉怪也，他俩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不是先是对手后是情敌，一见面就掐，不见面也掐的吗？一分钟后擦肩而过时，沈西忽然听见那谢如一嘴角轻撩叫吴成 先生。 沈西想起皮冻刚说吴成想读博士当教授，那先生二字看来倒像是一个昵称，一个很亲热的昵称，毕竟这词儿长久以来都是对有学问的老师的尊称。他竖起耳朵停下脚步，两秒钟后，在谢如一又叫了一声先生以后，沈西听到那个很高冷的吴成咬牙回了句 妖精。 沈西顿时风中凌乱，一个是先生，一个是妖精，这俩学生是一对儿。我他妈居然觉得吴成好惨好惨，我自己才好惨好惨。当天下午自习的时候，于中善发了志愿表，文理志愿表。正式放假以前，高一要分文理，R中典型理科强文科弱，每年二三十个班级里面大概只有两三个文科班，其余全都是理科班，因此在R中就学理这个观点在同学中可谓是根深蒂固。夏九家也没有多想，选了理科，基本上R中文科不会出现状元，而且一共只有两三个文科班，对夏九家而言没有任何挑战。虽然他也有些疑惑，大家十六七岁真的已经十分清楚这一生要何去何从吗？填了文理，大的方向便被确定，大多数文科专业理科不能报，同时大多数理科专业文科不能报，也就是说他们在十六岁的年纪轻轻的时候，对于未来便失去了许多选择。不过据说他们将是最后一届分文理的，以后高一学生要考三加三，用另一种方式思考自己的未来。放假以后，分班结果被年级组统计出来，R中升高二前没有分班考试，每年学校都会根据学文人数拆掉两三个普通班，组成一个文科重点班和一到两个文科普通班，同时将这两三个文科班中选理的学生插到理科班去。至于高一时的实验班、火箭班则通常不动，学校根据期末考试将后面重点班甚至普通班的尖子生升班到实验班、火箭班。结果这一届高一六班的文理志愿表十分出人意料， 59人当中19个选文远远高于正常数字。这可能是因为最近趋势有变，也可能是因为余中善令学生爱上文这东西，还可能是同时因实验班二班也有十几个人跑去学文，空出许多位置，一些学习好的同学被要求到二班继续念书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